走在荒野上，默默地向远方，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。路遥路长，有梦梦山岗，许多人走过这回头望，梦想刻在远方，一路走一路望，梦想。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秘密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密密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

希望，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，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，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，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。

是十二个生肖。 生肖 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 他现在就会了， 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午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 然 后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 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午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 是十二个生肖。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。